熬出来的这个药剂。如果说您服用中药，你不煮药，你直接的冲泡这么喝，疗效呢可能就不明显。 哦， 那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方药当中的药材，一定要买好的药材。 嗯， 也就是最好的选择到底的药材。这个大伙儿听我们这个中医讲学呀，听了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用药药材要到底。 嗯， 南方的就是南方的，北方的就是北方的，就是一个川贝，那就是四川的川贝，你不能用浙贝，你用浙贝跟川贝，它效果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所谓的这个到底药材，我们又管它叫地道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专用名词。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产地适宜，品种优良，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那么常常得到人们赞誉的道地药材，比如说甘肃的当归，你用当归用甘肃的， 嗯， 啊，药效就好。宁夏的狗，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那么常常得到人们赞誉的道地药材，比如说甘肃的当归，你用当归用甘肃的， 嗯， 啊，药效就好。宁夏的枸杞子，哎，这个也是道地药材。四川的黄连、附子等等。那么看到我给这位患者开了温胆汤啊，这也是咱们老方。那老先生啊，他半信半疑，他就跟我说呀，徐大夫啊，这温胆汤能治疗冠心病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呀？ 嗯， 啊，我得的是冠心病，您这个汤是温胆，哎呦，好像不相同啊。啊，当时呢，我就笑着说，你回去呢，只管照着这个方子煮药，然后呢服药，坚持下去自有效果，要不您老呢先试试吧。我这么一说，那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嗯， 就算是将信将疑的，也只能回去照着方子服药，因为他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一个月过去了，他就请我过去帮他继续治病。刚一见面，这老先生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原来这一个月呀，他坚持服用汤药，他的身体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 嗯， 他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了，这就说明开的这个药方它起作用了。所以呢，他就赶紧请我呀再次的去诊病。那我给老先生治疗的时候，我主要呢就是从痰论治。 嗯， 啊，这个之前也跟大伙儿讲过， 没错， 百病跟痰有关系。像咱们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好啊，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长期的劳逸失度，人呐，一个个的都养尊处优，好逸少动，就导致淤血少了，痰浊多了。 嗯，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案例，主要呢就是从痰论治。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呢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采访，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原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 我呢，每次在这个中医讲学的过程当中啊，总是爱说一句话，就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你说要是人间大伙儿都不得病了，这药架子上是不是就有灰尘了呢？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呀拥有众多的名胜风景区，并且现在呢生活条件都提高了，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中老年朋友就随团，或者是有的和孩子们一起呀，全国各地的去旅游。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存在腿脚不便的问题，所以很多的地方他就去不了了。甚至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啊简简单单的出个门散个步他都很困难。以前呢，对于这个腿脚不便的患者，作为医生常常因为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而自责。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骨病患者在生物疗法下恢复正常的行走能力，我们真的非常的欣慰。那么高地磁场能激活骨病患者受损的骨细胞，能够加快正常骨细胞的生成，排除体内的坏死的那些个骨细胞，所以就能达到恢复骨健康的效果。曾经一位60多岁的男同志，这位男同志呢，老伴走得早，自己一个人带大了孩子，现在孩子生活好了，想带着老父亲去旅游，但是因为他今年的膝关节炎加重了，不能正常的行走，所以孩子们呢就用轮椅啊推他上医院看了大夫。那么经过大夫的检查之后，觉得他的膝关节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呢就推荐他到我们这儿。当时工作人员把电极贴片贴在他这个膝盖的左右两侧，患者当时说感觉有一股电流在膝盖这个位置流动，那么电流流过的地方呢就有一种麻麻的痒痒的那种感觉。其实呢咱们平时啊身体上啊哪个地儿磕巴伤了，当要好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它就有那种皮肤里头痒痒的那种麻麻的感觉，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身体的这个部位的损伤它在逐渐的愈合。果然呢，这个患者在做完之后，他膝盖疼痛啊这个症状明显的减轻了，他的孩子就搀着他走走吧，哎呦能走几步道了。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建议他先做来看一看效果，结果做了之后，这个患者的膝盖就行动自如了。后来他孩子呢就带他到全国各地都去走了走玩了玩，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这个患者他就让我想起了在巴马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很多80-90岁的老人呐，上山砍柴，背着那么多的柴火啊，甚至我还看到过一位年过100岁的老者也上山去砍柴。其实农村的生活我当年呢下乡的时候也是经历过的，农忙里啊一天到晚都在田间地头度过，有的时候连中午饭都吃不上，那个运动量可比跳广场舞的患者大多了。但是为什么巴马人家那儿80-90岁的老人了还能够上山砍柴呢？ 巴马人一生都在劳动，在长期的劳作当中，他没有颈腰椎病，没有肩周炎，没有膝关节的病变。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巴马高地磁场的作用。那么在这样高地磁场的环境下，巴马人虽然每天不停地劳作，但同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人的骨骼细胞它也在不停地修复。我们可以说，每天呢，巴马人的骨骼细胞它都是崭新的。 嗯， 所以才有人说，在巴马呀，这70岁呀不能算老，80岁呢还能除草，90岁呢满山跑，100岁的人敢下河洗澡。 嗯，徐主任， 嗯， 咱们常说啊，这人老心不老，但是您看巴马的老人家不仅心不老，而且呢腿脚也不老，您看年龄这么大了还能每天不停的劳作。 是啊，但是咱们再看看外头的人，每年全国都有大量的中老年人因为运动过量造成的膝关节的损伤。其实咱们这些中老年人的运动量，咱和巴马人一比，说实话运动量真不大。 嗯， 但是为什么它就会造成损伤呢？啊，咱把这个话其实说白了吧，就是咱们的骨骼细胞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像跳广场舞跳猛了，损伤了膝盖，这个患者，你看这个患者跳舞跳得太猛了，膝关节不行了，跳不了了，上医院瞧病，那大夫给他开了一些氨糖啊，还有膏药，还有这个止疼片，疼得受不了了，吃点止疼片。但是因为膝关节损伤的部位往往是软骨，因为它不是骨折，跳舞跳得过量了，伤了软骨了。那么人体的软骨当中它是没有血管的，生物疗法它却能做到修复受损骨细胞，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还可以通过高磁场激活咱们的软骨细胞，加速咱们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嗯， 那么在生物疗法的作用下，咱们患者受损伤的膝盖软骨细胞快速地进行自我修复，软骨修复好了，骨跟骨之间有了软骨的缓冲，所以疼痛它就很快地就消除了。那么其实对于这种疼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咱们可以配合生物制剂，这一配合这个病会好得更快一些，能够给咱们的骨细胞持续的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所以通常止疼效果啊会更加好，而且身体愈合的也更快。那么通常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得了这个病了，上了60的人很多人都有，甚至不到60的人膝关节就出问题了。找大夫看病都会告诉你啊，人老了嘛，这个正常就是一种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认为就是关节的软骨退化损伤所造成的。那么患者自己也可以感觉到，哎，这关节有的走的时候咔嘣咔嘣的，并且上下楼梯下蹲捡个东西非常困难，严重的话走个路也困难。那么怎么办？膝关节这儿受损伤了，你想走路，你想出去，有的同志膝关节的问题严重，甚至就做了全膝关节表面的置换术，这个就是把咱们的膝关节摘除，全换上人工的关节。你的骨关节的细胞的损伤只要及早的修复，你就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细胞的修复能力，因为咱们说咱们自己的骨骼的损伤只有自己的骨细胞才能修复，说白了你的健康只有靠你自己的修复能力才能获得。 所以就像那些每天在巴马接受磁场治疗的人一样，健康是从你内部获得的。其实咱们关节的问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膝关节炎、肩周炎、颈腰椎的病，其实这些个病都是一样，都是骨细胞或者是软骨细胞受到损伤以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你想这个地方你长期的损伤，但是你得不到修复，那么这个地方的骨关节就会出现炎症或者是肿胀，关节某些部位的坏死缺失。要是出现这些问题了，你这个关节你得走道吧，你得动吧，你这关节一活动，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互相的打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多骨病患者觉得自个儿的关节僵硬不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啊，那么其实对于颈腰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个骨病，如果咱们细分的话，问题呢往往出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决炎症的问题了。啊，以往咱们会吃一些什么呢？解热镇痛的药物，比如说布洛芬啊，什么扑热息痛啊啊，而使用生物疗法后，这个效果就大不相同。生物疗法所释放出来的纳米远红外线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那么骨关节的细胞被激活后，骨关节的炎症它就消除了。那不论是疼痛还是肿胀，自然的它就消失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骨细胞受损以后，骨组织它会变形，变形之后就会压迫到神经。而当我们用上生物疗法，它所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场，它就能够修复咱们受损的骨细胞，而且能够加速骨细胞的新陈代谢，把那些坏死的畸形的骨细胞呢给它代谢出去，从而呢就让骨组织恢复到原状，解除了对神经的压迫。所以很多患者呀，在做完之后，骨细胞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复，损伤消除了，疼痛就消失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滑膜炎的患者， 嗯， 啊，这个膝关节肿啊，穿的裤子都把那个裤子撑在那儿，你脱裤子都不太容易脱，膝关节肿的不行，滑膜细胞受到损伤了。那咱们说呀，这个滑膜细胞一旦受到损伤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分泌出足够的润滑液了。咱们知道咱们的关节之所以它那么能够灵活自如啊，你要站起来，你蹲下去啊，你踢一个什么东西非常的灵活自如，那就是因为有润滑液，润滑液起到了润滑的作用。那么当我们的关节之间缺少这种润滑液的时候，每一次骨与骨之间的接触呢都是干涩的这种摩擦，这个时候咱们患者因为骨与骨之间的干涩的摩擦，它就会造成疼痛，这个疼痛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治疗可能会啊，我们说注射人工关节液，听上去对呀，我这儿没有关节液呀，我这儿干巴呀，骨头跟骨头在那摩擦呀，注射人工关节液啊，比如说在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注射液，来增加关节的润滑，减少关节的损伤和痛苦。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应用。那这个时候咱们用上生物疗法以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在用的时候，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就可以激活你的滑膜细胞。那滑膜细胞被激活了，能够正常的进行自我的修复，滑膜细胞正常了以后，它就会正常的分泌出充足的润滑液。那么骨跟骨之间有了滑液的润滑， 它就自然不会出现疼痛的问题啊。 嗯， 其实呢，不仅是运动了，能够造成咱们骨关节疾病的因素还有很多。 嗯， 啊，咱比如说，有一位患者，这个患者的工作呢是司机， 嗯， 是跑长途车的。那开长途车的司机，大伙都知道，这是每天可以说风吹日晒的，特别是他这个肩膀、两个胳膊，啊，一开，啊，这个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两个胳膊一抬起来，肩关节的位置就特别容易受风。啊，有的人说天热嘛，窗户开着吹，多爽啊，多凉快啊。那这个患者他就是这样，肩关节长期受风，他就出现了肩周炎。那他这个白天疼的还轻一点，到了晚上这个肩膀就疼得他压根儿没法睡觉。 哦， 而且这个肩膀没有办法上举或者是侧身，甚至他穿脱衣服都有点困难。那这个患者到医院检查以后，医生当时呢就推荐他做生物疗法。我们工作人员把整机放在患者的肩部的位置，把电极片呢贴在了患者肩部的痛点，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阿是穴。按压哪疼啊，是不是啊，啊啊是是啊，这个叫阿是穴，贴在了肩部的痛点。患者当时他描述说什么呢，一开始做就感觉这个肩膀啊有一股子电流在流动，那么电流流过的地方好像呢有一股气在游走，麻酥酥的。那么这种感觉消失以后，他就觉得整个肩膀特别的松弛。等到结束之后，这个患者呢他就试着抬抬胳膊呀，这胳膊多长时间都抬不起来了，诶，一抬好像能举上去了。 哦， 那就再试着往旁边抻一抻，诶，也能正常的抻举了。那这个呢就是所释放出来的纳米远红外线，它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再加上骨关节细胞被激活以后，骨细胞的自我的修复作用，就使得这位患者的骨损伤得到修复，那么他的骨关节这个炎症，也就是肩周炎消除了。那说到这个肩周炎患者，我还得说一下我在巴马看到的那位年过百岁的还去砍柴的老者。老人的家里人呢起初不让老人上山砍柴，毕竟都一百多岁了，但是老人家闲不住啊，老人家砍了一辈子的柴了，每天要不上山砍砍柴，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嗯， 其实砍柴这活干过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胳膊还是肩膀都很吃力，所以呢干这个活特别容易出现肩关节的损伤。但是这位百岁老人，人家虽然砍了一辈子的柴，但是他这个肩膀却是一点伤疼都没有，可见巴马的高地磁场对人体细胞的自我修复是起到了多么强大的作用。其实生物疗法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简单，你呀就把它往那一放，主机就会自动的释放高地磁场、远红外线和负氧离子。那么咱们在颈腰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骨病的时候，您呢也不用担心啊，我这个穴位找不准。这第一个，咱们有说明书，你看一下说明书，那个上头呢有针对各种骨病的穴位图，你大致知道这个穴位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啊，差那么一点点不要紧的，因为电极贴片它释放的是生物场，那么这个生物场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 嗯， 电极片释放的生物场覆盖面很大，它可以自动的找到穴位，这个跟针灸它不一样的。针灸你非得找到穴位，你找不准扎下去它就没有效果。所以呢 咱们不用非得精准的找到穴位。另外一个，骨病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主要就是哪儿疼，你就贴在哪儿，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在哪儿。所以呢，大家伙在家里自己操作特别方便。现在每天接受生物疗法的风湿骨病患者有很多，有的呢是长期的劳累造成的颈椎腰椎的病，有的呢是肩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在哪儿。所以呢，大家伙在家里自己操作特别方便。现在每天接受生物疗法的风湿骨病患者有很多，有的呢是长期的劳累造成的颈椎腰椎的病，有的呢是肩的消失了之后，不仅仅是疼痛消失了，而且肢体可以正常的活动，而且有部分患者咱们的骨骼也比以前强健了很多，骨关节的疾病呢逐渐的它就消失了，并且咱们的骨密度也增加了。所以这种是非常方便的，适合个人家庭。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讲了不少，希望大家呢有问题呢打电话过来问。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希望呢这样的生物疗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朋友收获健康的好身体。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 哎，你好。 我太高兴了。 啊，你好，请说。 把这东西都结到手了。 说说看您的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铁岭的。 铁岭的啊。 哎，我主要是什么呢？ 啊， 我这个白内障。 啊。 我能有20多年了。 啊， 年轻时候就有飞蚊症。说年轻时候吧，不怎么太那个，太在乎。这个眼睛吧，这个头前吧有飞蚊症。完了吧还有一层雾。完了别人劝我你做手术吧，我说我不做手术。我就挺着呢，一直挺到现在。都已经80了。 您这个白内障达到什么程度了？重度白内障了吗？视力现在多少？ 那视力现在我也没检查，1年多以前检查我这个白内障吧，是什么？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啊，那你这不用做手术了 啊？ 这个不用做手术了，为什么呢？你没有黄斑变性，你如果做手术的话，立马呢视力可以恢复，一个礼拜啊，或者是三天，他摘眼罩你就能看得见了。但是你有黄斑变性了，说明眼底的这个循环它不行了， 啊， 而且黄斑区的这个细胞主要是，就是让你看得到东西。如果黄斑变性了，你再做白内障手术，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的视力和做过手术的视力是一样的， 啊， 是一样的啊，它就是没有这个，效果了， 啊 啊，所以这个钱就不要白花了。 是啊，我就一直没做呀， 啊， 我就单听你这个，听了挺高兴， 嗯， 哎呀，我最后给习主任打听打听我这个白内障， 啊， 这个眼病，我这是个大事啊， 啊，眼病呢跟肝肾有关系。 哦， 一般就是说肝肾不好的人眼睛会有问题，当然眼睛跟脾胃也有关系，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就看你身上有哪些方面，是肝有问题，肾有问题，还是您有老胃病啊，还是怎么回事。第一是稳定你的视力，早期稳定视力。第二个呢，在你眼部黄斑区的这些细胞不断的得到营养的补充，然后不断的损伤的细胞得到修复，那么视力是缓慢的提升。黄斑变性视力提升不快，缓慢缓慢的提升啊。别的眼病呢，这个比如说青光眼呢，它如果说眼压平稳了以后，它的视力就不下降了啊，如果细胞没有损伤的话，视力还是挺好的啊，不会特别差，但是一定要早治。等到你管状视野了，你再跟我讲我要恢复到原来的视野，那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只能是管状视野维持你看得见啊。 我这个眼睛吧，现在左眼睛比较严重，它这个白内障，右眼睛吧还没怎么发现它的，有时候吧，右眼睛那个眼球吧，有时候哎，来一阵疼一下子。 那说明已经有问题了，不通了，不通则痛嘛。 是啊。 嗯。 完，我听了你这个讲座吧，我老听你这个讲座。完那天我就那个给他请到家了，正好。哎呀，我做了几回了。我说这也就第三天吧。 啊，什么感觉？ 有点起色，有感觉。 什么感觉呢？ 我感觉吧，就不像以前那个眼睛比较干，完这个眼睛比较水灵，完了这个 滋润 吧， 嗯， 不像以前那么，那么挡光了，对吧？我一旦有这个右眼睛哈，左眼睛吧，基本模模糊糊。 我跟你这么说吧，您呢，这个现在这么坐着呢，有效果就按你现在这个，穴位这么坐着，平时呢也可以就是做做那个肾呢。咱说眼睛不好，你的贴片可以贴在肾腧穴，在腰上啊，你照那个书上去找有图片的。主机呢可以抱在你的肝这个部位啊， 肝这个部位， 对对对，主机就是热乎乎的那个地方，抱在肝的部位，然后贴片呢贴在肾那儿，每次做呢可以做个20分钟啊到25分钟啊，就这么坐一坐，很舒服。那么在您的身上，除了眼病之外，还有别的病吗？ 我这个关节吧，以前摔过，就是这个膝盖呀，有时候疼，有时候吧，你要整不好吧，姿势不好了吧，他就晚上睡觉有时候抽筋儿，有时候。给我一抽筋儿吧，我这腿晚上一蹬吧，完了慢慢就缓过来了。 那你委屈穴就是膝盖的后头那个窝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呢，对，还有一个呢，就直接那个电极片贴在你这个膝盖疼的地方，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它主要就是运化水湿，固化皮土，针对我们的抽筋儿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哎呀，太好了，要指明了方向。哎呀， 是啊，你这个穴位一坐嘛，你的小腿肚子就不抽筋了嘛。你找一下图上啊，承山穴啊。 我这个主要是一着凉吧，就那个我盖被时候吧， 脚底下得干盐了， 嗯， 压的厚，压厚一点，哎，脑子可就不抽筋儿，一凉了就，我还不用垫褥子 啊。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吧？ 真高兴啊！哎呀，太感谢你了，徐主任呐！ 不用谢，不用谢。 哎呀，你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哎呀，真好！哎呀。 好了， 哎呀， 那咱们就 这么长时间，好了，再见。 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呀， 哎， 你呀，真是个好医生啊！ 啊，是吗？ 哎、平时啊，我是丹东的。 丹东的是吧？ 嗯。我今年73岁。 哦，73。 哎呀，我 那么生物制剂，你可以喝，你也可以把它搁在有一个，不是有两个像火罐一样的东西吗？蓝色的， 哎、 把那个生物制剂就是。把它掰开以后就点在里边的那个海绵上、 嗯、 两边都湿透了、 嗯、 哪儿疼就像火罐子吸在哪儿后边就接上电线、 啊、 那这样子就是这个营养成分咱们给细胞补充能量就直接从这儿进去了、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啊就这么个做法啊还有什么问题了嗯 哎呀没有了你讲的最细致 啊 好我这会儿啊有了这个、啊、这个不怕了不怕了 哪不舒服往哪做 呗一定能好最近这几次做的哈、嗯、腿可轻快了 是啊 啊晚上睡觉也好、啊、我晚上还不睡觉 那你要是做做的话、 啊、 你的睡觉不得 了睡觉也比过去好多了 是 好了啊 你要是能连续做下来你的睡觉基本不成问题了 我做3天了 才做3天、 哎、 那再做 一来我就开始做、嗯、每天做2遍3遍 啊 我寻思哎呀可不能好了，有毛病 啊！那这样子一来、 哎， 咱们这个身体就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哎，我就是坚持，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呀、 您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方面有问题吗？ 我血糖不好。 血糖不好。 嗯。 血糖不好的话，那你一天做2次。如果说你做腰背，你就每天都做委中穴、 嗯。 做完委中穴以后，你可以做一下三阴交穴。 啊，三阴交。 三阴交知道吧？ 啊 这个头上有啊，对对对，就跟那降血糖 啊啊 啊！我听着你像是有气管炎，是不是？ 啊，有一点气管，但是强了，好多了。 行，我再告诉你一个穴位、 嗯、啊。 要是你这两天今天什么发病了、 啊， 那么你就一个贴在你后脖子那个大椎穴，知道吗？ 啊啊。 这个脖子上最高出来的那个骨头上。 啊啊。 一个呢，贴在你前面的嗓子前面，不是有一个？抠进去的地方吗、 嗯嗯嗯、 一个是这儿天突穴、 嗯嗯、 再有一个是比这儿下来一寸的玄机穴、 嗯嗯嗯、 啊，这两个地方20分钟、 嗯、管气管哈 你立马就觉得嗓子好 我有了这个宝贝呀、 啊啊 一定我就不怕了、 啊、 什么都不怕了哎呀我心里哈、 啊、 非常感谢、 嗯、我跟你说、特别是气管要发病的时候就先主要先不管他腰腿了就先整这个气管别让它发出来然后连续做几次它不发了好继续做你的腰腿啊知道了不 哎好 好嘞 感谢再见、 再见再见啊 哎再见再见 嗯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呢 哎你好 徐主任好 哎你好请说啊 我叫齐志荣 啊齐先生您好啊 那我都收到了、 啊、收到了是吧啊 我也都做了 啊 我这腿酸麻胀痛僵 啊 有点效果有点 啊 能听2个小时了 能什么2个小时了 能舒服能有2个小时 啊、哦、能有2个小时舒服了是吧 哎、 太好了太好了 另外那个三神饮吧 啊 我也用了 啊 早中晚不是各一只我用 啊， 用完了以后吧 啊， 我有点儿泻肚， 有点泻肚子。那我问问您呢，您这个泻肚子，肚子疼不疼啊？ 疼倒不疼， 嗯， 就是便刺比较多， 便的次数比较多，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它是给细胞呢补充能量的。如果说细胞有了能量以后，它的代谢就增强了，新陈代谢。所以呢，你在早期用的时候呢，那几天呢，它是要泄一泄的。要泄一泄身体里的毒素。它不是像咱那个吃坏肚子那种水泄，它就是你上厕所的次数可能是两次三次了。 我还有这个就是双腿 啊， 膝盖到脚趾 啊， 酸麻胀痛僵， 酸麻胀疼僵 啊， 嗯，想 还有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嗯嗯， 尿频一宿能三次。 哦，那就睡不好觉了。 另外吧，还不畅通，还有点尿等待。 哦，还有点尿等待。 尿线吧， 嗯， 不直弯曲。 啊，小便弯曲无力是吧？ 再就是胃，脾胃稍微绕点。 脾胃是吧？好，那您这个做的话呢，首先呢，如果说您调理脾胃的话呢，可以做一做咱们足三里穴，贴在那儿垫几片，然后呢，这个主机呢，可以坐在屁股底下，坐在屁股底下，它就针对你的前列腺，或者呢，你主机抱着，或者你就用屁股坐在那上头，热乎乎的，这样子同步做，然后你的小腿呢。做这个足三里呢，对你的脾胃它能够调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你的小腿的到脚的这个血液循环不畅通，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您这个做上去要不了几天，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腿有两个小时舒服了，对吧？ 对对对。 啊，明天再做可能就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这个腿脚就轻松了，走路了。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96。 哎呦，96了，您高寿，您高寿。哎呀，这个对于您来说来得太及时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我就抓紧，够了这个。 抓紧够了，赶紧享受起来。咱们像巴马的长寿老人一样。我跟您说呀，拿到身边啊，您很方便的，平时咱这个杯子里的水啊就搁在那个主机上，回头拿那个水喝，那个水呢能清理血管里的杂质。非常好的。有什么地方觉得要调调了，想换个穴位来，就直接来电话，都能帮助到您，好吗？ 谢谢啊。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活过百岁，好不好？做个健康的百岁老人。 谢谢你啊。 哎， 是的是的。 好好。好，再见。 再见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